指尖中，醉过指尖里，花开花谢终是空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，依然如花花似梦。缘分不停留，春风来又走， 是张雨生的经典老歌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。多年以来，这首励志的歌曲曾给无数人带来希望和力量，也把它作为今天千年阙歌节目的结束曲吧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星期三的凌晨一点钟我们再会。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，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，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，追求一种意义。